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都和您见面的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的你又迎来了新的一周，不知道您是否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即将迎来新的一周的第一天的一个晚高峰了。现在呢已经到了八月下旬，很多的孩子们已经准备好了要迎接开学了。那在最后的这一两周的时间里呢，可能很多的家长们都会想着再带着小朋友去哪玩一玩，再带着小朋友们感受这个夏天末尾的这一股清凉和凉爽。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去到一个其实在北京久负盛名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地方，那就是北京动物园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资深的嘉宾牛宝红老师，他曾经连续八年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旅游咨询员，他曾经呢也是在什刹海的旅游咨询站工作。来，牛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每一次牛老师来呢都会带我们漫游北京城，那之前呢我们也漫游了老北京最美的一条街，漫游了景山、北海啊，很多很有老北京京味儿的地方。那今天跟着牛老师一起呢去游览一下，诶，我们北京算是比较新的这个地标式建筑，其实也不新了啊，那就是北京的动物园和海洋馆，现在应该说是小朋友的一个天堂了。 对， 那儿童呢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我们民族的希望，给所有的儿童创造良好的家庭、社会和学习环境，让他们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呢，一直都是我们国家在努力的目标啊。那北京的动物园呢，也是北京市市区内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动物园。那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啊，家长们带孩子来动物园参观啊、游览，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那在暑假期间呢，这个动物园的人流量啊，和它设置的一些特别的环节和节目也会非常的多，也会给孩子们留下美好的记忆。那同时呢，北京的动物园不仅是观赏动物的快乐的园林，同时呢，也是休闲娱乐的自然的绿地，从小呢让孩子认识动物、爱护动物，动物园就成了我们接触大自然的最好的一个方式。通过带孩子们去动物园，让他们知道啊，我们身边的一虫一鱼、一鸟一兽都是鲜活的生命，他们和人类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孩子，也是命运的共同体。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跟孩子去这样交流和互动啊。我们一定要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这从小我们就应该给孩子种下这样的种子。那北京动物园呢，它是北京的旅游的热门景点。这里呢，给人们的快乐其实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啊。除了非常萌的动物，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有趣的故事。那它呢，从这个清末建园，北京动物园呢是见证了北京城的历史的变迁，记录了许多历史名流的足迹，也承载了无数北京人的回忆。这么说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旅游景点了，对吗，牛老师？ 对，所以我们说在暑假里边啊，在北京动物园，那就是孩子们欢乐的海洋啊。哎，到时候里边就是人山人海， 叫什么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 啊，人山人海。在动物园参观的时候，首先咱们强调最重要的一点是家长要注意安全啊，特别是对这个4岁以上的小孩啊，一定要防止这孩子走丢了走失了，最好呢就在他们身上做个标记，或者带个腕带啊，或留个胸卡呀、留下一个联系的方式，不行就给孩子带个哨，人多的地方呢方便他们彼此的联系啊。另外呢，教育自己的孩子啊，在公共场所呢一定要保持安静，不吵闹，不随意的跑动，不要影响到其他的人，这些呢都是应该从小培养的要点。因为我们搞旅游的嘛，一般都得宣传中国公民文明旅游工业，第一条就是重安全讲礼仪，不喧哗度陋习，爱环境护古迹，文明行最得体、要求。 现在咱们北京动物园不仅有咱们北京市的游客啊，有很多从外地来的游客，甚至还有国外来的游客 啊。对，参观动物园的人呢这个特别多，尤其是像这个五一黄金周期间，暑假期间游客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动物园呢就是大众接触动物了解自然知识它最简单哎最直接的场所。我们说地球是人与动物共有的生命家园。那在动物园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可能只有在纪录片当中看到过的物种，还可以闻到它们的气味，甚至呢还可以听到它们千奇百怪的声音。 嗯。 所以参观动物园啊就会给人留下一种美好的记忆。您别说孩子了，成年人也一样。 嗯。 那前些年我去过美国加州的那个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那是一次啊环美的自驾旅行。那我们开车就从洛杉矶出发了，然后到旧金山，到西雅图，开着车整个横穿美洲大陆，到芝加哥，到纽约，然后南下到华盛顿、佛罗里达，我到过坦帕，最后到休斯敦、亚利桑那的 Phoenix， 最后一站就是圣地亚哥。这个全程一共跑了9000多英里，一共跑了18天，走了美国25个州。哎，在圣地亚哥的野生动物园，在那儿参观，印象特别深刻。那得坐上小火车参观，绕着半山腰的这个铁路环线，那你就探出脑袋吧，就能够看到长颈鹿啊、大象啊、犀牛啊，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动物，在广阔的天地中是自由的漫步，所以给我的这个印象是特别深刻。 嗯。 那咱们说回来了，在咱们许多老北京的记忆里边，那北京动物园一直是伴随着我们成长的。那我也常去这个北京动物园，哎，瞧瞧里边的猴山、狮虎山，看看大象、长脖鹿。今天的北京动物园啊，还真是不错，里边啊是大面积的绿地，那个绿树成荫啊。小桥流水，空气特别的清新啊，鸟语花香啊，景致特别的优美。这个动物也都是很健康的，所以简直呢就是一个世外的桃源。 嗯，就是自然环境非常的优渥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北京动物园，一进去的时候，它有一片水面啊，就是里边有各种各样大型的、中型的鸟类，就感觉一下子你就好像是，因为北京动物园这个地理位置，它其实是在一个闹市当中，在西直门。 对。 但是你一进去，你其实能感觉到，哎呀，你好像就是身在大自然当中。 对，世外桃源嘛。而且北京动物园呢，它这个标识引导系统做的是特别好，在里边您绝对不会迷路的。它那路牌指示的它是特别的清楚，方向、距离都有注明，一直要精确到要多少米。而且咱们这个公园里边呢，还有一个手机的自助的导览的小程序，它是介绍这个动物的场馆呢，有科普知识呢，还有语音讲解。 嗯。 这个呢是在公园一进门的时候呢，有个游客服务中心，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北京旅游咨询的这么一个点儿。 嗯， 这儿呢服务的设施呢也特别好，门口呢就有这个二维码的小程序，你可以扫描，扫描之后呢，哎，听着那个语音导览呢，那个效果就比较好啊。 嗯，那我们都知道北京动物园啊，但我 真的今天没有聊，我不知道北京动物园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历史，牛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动物园的历史吧。 好，说说这个动物园的历史啊。因为我呢一直在研究这个老北京民俗啊，所以呢就是对这个历史这块呢就喜欢翻资料，喜欢去翻翻他们的这个历史。说在北京动物园这个近百年的历史当中，开创了多项的动物园之最。 嗯， 都哪之最呢？北京动物园是中国开放最早的动物园。 哎， 这是一个之最。第二呢，中国它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动物园， 嗯， 有一罪。还有一个就是全世界参观人数最多的动物园，还有许多这个外国的政要啊都到这个动物园来游览。 嗯，三个罪啊，最早、最大、游览人数最多。 对，说说北京动物园的历史吧。来到北京动物园呢，很多游客都会与公园南门的那个牌楼式的大门合影留念，这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啊。为啥呢？这个大门呢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是砖雕的大门呢，始建于1906年，它是砖雕西洋式的三拱门，中拱门呢刻有龙形图案，东西拱门分别刻有日月两个字，代表着这个寓意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意思。到1987年的时候呢，北京动物园对大门的这个砖雕的部分，它依据这个历史照片呢进行了复原。哎，这个大门就属于这个全国的重点文物了。 嗯， 为了保护文物呢，现在这个百年的砖雕大门它不作为游客日常进出使用。平日里啊，哎，游客您可以在这个门前广场啊合影留念打卡，网红打卡地啊，游客高峰的时间才有可能开启呢。这样它可以缓解呢大客流对这个景区呢造成的一个压力，平常不开。 嗯， 因为这个北京动物园呢它始建于清末嘛，它前身呢就是清末农事试验室。 哦， 是各类农作物的试验场所。最初呢展览的那个动物都是南洋大臣从德国买回来的几百种动物。说这个农事试验场啊竣工后不久呢就开始接待游客了。 嗯， 你买票，买完票就可以参观里边的动物和植物园。因为这是京师第一座集动物啊植物啊于一体的公园场所。试验场呢当年可是人流不断呢，热闹非凡。哎，上至皇室，下至百姓，都纷纷前来。据说慈禧、光绪也来这儿观赏。 嗯， 到了民国的时期呢，这个农事试验场啊，它伴随着各种原因，也逐渐的也就破落了。场内的各种动物呢，也越来越少了。到了49年，就剩下鹦鹉了，还有13只猕猴，还有鹅鸟，没了。 嗯。 1949年呢，改名为西郊公园。50年呢，以西郊公园的名义就正式对外开放了。从这儿之后啊，西郊公园逐步确定了以动物园作为发展方向。1955年，更名为北京动物园，这就是它的历史啊。短短的几年内呢，这个动物园就不断的进行扩充。他也吸取啊这个其他国家的经验，并开展呢国际间的动物交换。 嗯， 对动物进行专业化的饲养和管理，哎，使其很快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嗯，因为之前呢我们的节目也来过这个咱们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园长啊，给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专业的词汇，叫做我们现在是现代的动物园啊，这种专业的化的饲养和管理呢，它可能就非常的现代，非常的科学化了。 对，咱不是说了吗？1955年，西郊公园正式改名为北京动物园，由来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郭沫若题写原名。然后在其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边吧，北京动物园呢，逐渐修建了不同的场馆。 还与国际间的动物交换呢，也是更加的频繁了。它展出了不同种类的珍稀的动物，像那个亚洲象啊，这种猕猴啊，白犀牛啊，这些珍奇的动物。 嗯，咱们动物就越来越多了啊。 嗯，从这儿之后，北京动物园从国外引进的动物种类是不断的增多呀。80年代，咱们的这个国宝大熊猫就多次前往这个国外进行展览，全世界的人们对大熊猫都是迷之喜爱啊。 嗯， 而且现在呢，动物园呢以展出的这个本土动物为主，同时呢也收集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动物种类。据说共有动物呢430多种，5000多只呢。 嗯。 不仅有我国所有的这个珍稀的保护动物，而且还有世界内陆最大的海洋馆，对吧？里边还有世界各地的海洋观赏鱼和淡水观赏鱼。 嗯，既然咱们有这三个最啊，最早、最大，来参观的人最多，所以它的丰富性肯定是没问题的啊。那北京动物园呢，它其实早已经是老少皆宜的这样的一个全民的景点了。很多人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希望能够来北京动物园一游啊，就慕名而来。那在这么多的动物当中啊，最受欢迎的那绝对还是咱们的国宝大熊猫，是吧？那许多的游客们说想看的就是这个大熊猫，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在一些地方的小型一点的这种动物园里，它没有大熊猫啊。那很多的游客呢，一大早会赶来动物园排队，就是为了一睹咱们国宝大熊猫的风采啊。那想去的家长们一定记得做好防护，还要提前预约啊，带着孩子们去看咱们的熊猫宝宝。 好，说这个大熊猫啊，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之一了，主要分布在咱们国家四川啊、甘肃啊、陕西啊等这些个别啊崇山峻岭的地区，数量呢十分的稀少，它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属于国宝。 嗯， 来动物园参观啊，不怕动物园人多，您只要不怕人多，那您不妨就去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去看看这些可爱的这个大熊猫。而且呢，北京动物园呢有一条明星动物的观赏路线。 哎，这个要给我们一个指引了啊，因为它就应该是分南区北区两条线，是吧？ 对， 你可能进去说一时之间你会有点迷茫怎么走。今天牛老师跟大家推荐一条明星路线。 对，咱们说北京动物园啊，这条明星动物的观赏路线，这第一站就是大熊猫馆。 哎， 北京动物园它分东区、北区和西区，您进了公园大门往右走就来到了大熊猫馆。 嗯， 这个大熊猫馆呢，它是由这个亚运熊猫馆和奥运熊猫馆两部分组成。亚运熊猫馆呢，建于是1989年，在整个建筑是运用中国古典园林的那个表现手法来构成的。 嗯 啊，哎，咱们这儿呢可以普及一下大熊猫的知识啊。 嗯， 大熊猫刚才咱们说了是我国的稀世珍宝，数量极为稀少。 嗯 啊，它不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嗯， 大熊猫呢主要分布在咱们国家的四川啊、陕西啊、秦岭啊、甘肃啊，它们的这些熊猫呢生活在海拔1200米到3500米的高山竹林当中。 嗯。 那里呢，因为它是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啊，凉爽湿润的气候是特别适合大熊猫的生活。 嗯， 还有呢，这个大熊猫呢，它也被世界野生动物学会选为会标。 嗯， 还常常担负着和平大使的任务，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远渡重洋，到国外攀亲结友，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 嗯。嗯， 那您知道1984年那个那届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吗？ 嗯， 北京动物园就派出了勇勇和欣欣作为一对以巡展方式走出国门的大熊猫。 嗯， 1984年的37年前啊。 嗯， 那年呢7月份，这对熊猫坐着飞机来到了美国，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贵宾，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嗯， 哎，成为那届奥运会的亮点。 因为我呢也是第一次去美国，也是在这个1984年，第二十三届洛杉矶奥运会那一年嘛。回头咱们再说大熊猫本身。大熊猫的身体啊又胖又软啊，四肢呢是粗壮，身长呢大概有1.5米左右，哎，体重可以达到100-200公斤。特别是那一对呢八字形的黑眼圈，就跟戴着一副黑墨镜似的，非常惹人的喜爱。大熊猫的祖先是食肉动物，它现在呢却偏偏呢吃素，主要以吃这个箭猪为主。您知道这大熊猫一天得吃多少公斤的粮这个食物吗？ 反正应该是不少，因为每次去看大熊猫，它不是在睡觉就是在吃。 对，所以一只啊成年的大熊猫每天要吃20公斤左右的鲜竹子呢。因为但是大熊猫呢它性情比较孤僻啊，喜欢独居啊，它也没有固定的这个居住点，经常是随着季节的变化呢它老不断的搬家。春天一般都是待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的竹林里，哎，夏天呢它就搬到竹枝鲜嫩的阴坡处，从秋天呢它又搬到海拔2500米左右的温暖的向阳的山坡上啊，准备度过漫长的冬天。再说啊，每年4-5月份是大熊猫的繁殖季节，这个雄雌大熊猫呢难得同居在一起，只要5月份一过那就各奔东西了。说这个雌性大熊猫呢怀孕大概有4-5个月 的时间，他们急着就找这种树洞啊或者石穴啊作为产房，每胎产1到2子，刚生下来的幼子的重量呢只有150克左右， 很小 只相当于妈妈体重的1/1000。可是1个月后体重就能长到2公斤，3个月后就能长到5-6公斤了。你看长得快吧。这熊猫妈妈呀常把小熊猫搂在怀中轻轻的抚摸，外出时啊也把它叼在嘴里边，或者用啊背驮着，哎，亲亲热热是形影不离。等到这个小熊猫5-6个月大的时候呢，妈妈就开始教它爬树，教它游泳，教它洗澡，教它吃竹子。2年之后这个小熊猫就离开了母亲了，开始独立的生活。大熊猫的寿命呢一般就是20-30年吧。还说了这个熊猫的家族啊非常的古老，大约是在800万年前他们分布在咱们国家的陕西啊山西啊这些地区，在云南啊四川啊浙江啊说福建台湾省也有发现他们的踪迹了，但是现在留下的数量很少。所以熊猫已经成为科学家研究生物进化的活化石。您知道这个熊猫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我知道有叫熊猫还有叫猫熊的。 对，说是那都是100多年前了，1869年的春天有一个法国的人啊他来到了四川宝兴县，哎，他发现一张奇怪的毛皮和熊相似，但是黑白相间，他立刻就给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叫黑白熊。 很直白啊。 黑白熊。关于这个熊猫的这个称呼的由来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大熊猫被发现之后呢由于它的面部啊像猫，所以正式的中文命名为猫熊。可是早年在重庆的展出的时候呢它那个名牌呢按照现代汉语语法呢是从左到右的横着书写。当时人们呢大多数只知道这个古汉语呢习惯是从右往左读，所以讲到熊猫就给误读成讲到这个猫熊的时候就给误读成熊猫了。这么流传开来之后就成了咱们现在的这个熊猫了。原来是猫熊，现在 非常非常萌的大熊猫哈，这个是我们北京动物园的一个必看的一个馆，也是必看的一个动物。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牛老师带我们一起来漫步北京的动物园。这是一个有100年历史的动物园了，有3个最啊。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

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的预报，北京今天傍晚到夜间有明显的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大风和冰雹，晚高峰要注意防雷避雨，勿涉水驾车，山区要防范地质灾害，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友情提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啊，暑期最后的狂欢，我们一起来漫步北京的动物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牛宝红老师，他曾经呢是在什刹海旅游咨询站工作，他也是第15届首都旅游紫金杯最佳个人的获得者。牛老师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牛老师今天带我们呢一起漫步北京的动物园啊，刚刚说到了我们北京动物园的历史非常的悠久，有三个最早、最大，游览的人数最多。然后牛老师呢，今天要给我们推荐一个游北京动物园的一个明星路线啊。刚刚说了，我们一进来右手边一定要去这个大熊猫馆看大熊猫啊。那接下来呢？ 对，大熊猫馆呢是咱们明星动物路线的第一站。哎，咱们出了熊猫馆，往东就到了猴山了。 哎，这是小朋友喜欢的哈。 说到猴山呢，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对， 它是作为北京动物园的地标性的建筑。生活在猴山里的猴子，更是游客眼中的大明星了。您知道这个猴山有多少年了吗？ 哎呦，这可有日子了。 猴山呢，始建于1942年。原来的猴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中间呢是这个山石堆砌成的假山造型，外边是一个椭圆形的围墙，那墙高有3米多呢。从假山到围墙的距离是不到6米啊，游客呢得居高临下，相当于爬上墙头看猴。这样的猴山呢，给我们小朋友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童年的回忆。 真的是有的时候想起北京动物园啊，你眼前浮现的这个画面就是这个猴山，对不对？ 哎，再往北呢，就来到了这个大象的展区。我们看大象啊。现在北京动物园的大象呢，主要分为亚洲大象和非洲大象两种。一提到大象啊，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它那长长的鼻子。哎，您知道吗？大象这个鼻子里啊，有10多万块活动的肌肉呢。而我们人类呢，整个身体全部算起来只有600多块肌肉。所以呢，大象的肌肉数量是我们人类的160多倍。所以难怪说鼻子是大象最有力的武器了。 可以说是它的第三只手了。 对。当它遇到有敌害的时候呢，他就会用鼻子把对方卷起来，然后狠狠地甩出去。对于大象来说呢，鼻子是他身上举足轻重的器官呀。大象得靠着他呼吸和呢吃东西喝水，还有呢大象的这个嗅觉灵敏。在顺风的时候可以听到80米以外的气味， 可以闻到啊80米以外的这个气味。 然后呢就是狮虎山，看老虎和狮子的地方，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啊。 对啊， 猛兽。 这个狮虎山呢始建于1954年啊，到1956年就建成了。这室内呢有这个兽舍呀， 20间， 嗯， 室外呢还有6个活动的场所。哎，你一定会问，这个老虎为什么和狮子放在一起呢？ 嗯， 主要是因为啊，它们都是同类动物，在动物学的分类上呢，它们都属于哺乳纲啊，食肉目猫科啊，豹属，而豹属里呢也包括狮子、美洲豹、金钱豹和虎。老虎呢就是定义为这个虎种，它们属于同一类。当然了，这在狮虎山里最著名的老虎就是中国的东北虎了。 嗯， 咱们再说这个犀牛河马馆呢，它是在这个动物园的那个最北边这块啊，周围也是绿草如茵，风景十分的优美。在动物园里呢，给大家展出的犀牛和河马两种动物，其中呢，犀牛有分别展出有白犀牛、黑犀牛和印度犀牛三种。哎，这边还有呢，这个澳洲动物区、美洲动物区和非洲动物区，还有一个是小朋友们最喜爱的长颈鹿。长颈鹿呢，是动物园里边的贵族公主，总是高昂着头，十分优雅的迈着的一边顺啊，他走道是一边顺的步伐，在这个、 是吗？哎呦，这个没有观察过， 在花园里边这个闲逛。长颈鹿呢是一种非洲特有的动物，哎，长长的脖子，抬起头来，最高的长颈鹿身高可达6米，相当于2层楼高。因此啊，长颈鹿是陆地上最高的动物。咱们再说这个黑猩猩啊， 嗯， 猩猩呢与人类呢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我们都是同属于一个祖先。说21世纪初的时候，科学家已经破解了人类大部分的遗传密码，绘出了这个基因图谱。哎，令人惊奇啊的是，我们的基因图谱与猩猩的相差无几。猩猩呢，只比人类少了一层大脑皮层。 嗯， 所以呢，猩猩呢一共分为3种，分别是大猩猩、黑猩猩和猩猩。 嗯， 它们是世界上智力仅次于人类的动物。它的智力大概相当于人类5岁儿童左右的这么一个程度。 5岁啊，哦，怪不得这个猩猩饲养员和猩猩之间能够交流啊。 这条动物名声的路线呢，最后我们来到了金丝猴馆。 哎， 哎，这个金丝猴馆呢是在西区，在西区。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种灵长类的动物呢，这个金丝猴它是属于贵族动物里的贵族啊。金丝猴呢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它的珍贵程度和知名程度是与大熊猫齐名。 嗯， 哎，金丝猴也分为这个川金丝猴啊、黔金丝猴啊、滇金丝猴3种， 嗯， 都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所以北京动物园呢是全世界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同时对外展出3种金丝猴的动物园。 嗯，这3种金丝猴也都是咱们中国本地的金丝猴哈。 哎，我跟您说这金丝猴啊，金丝猴呢也是中国特有的这个世界珍稀动物之一啊，它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嗯， 它这个相貌特别奇特，圆头长尾巴，青面蓝鼻子， 嗯， 鼻孔朝天啊，肩背上这个毛发呢是光亮如丝。长啊有30多厘米以长啊，就跟配了一件金色的毛皮大衣似的， 嗯， 这么的得的名儿。但是金丝猴啊，它是机警过人，特别善于的爬树攀爬， 嗯， 它在树林当中就如履平川，跑起来很快，时速能达到50公里。它呢还没有固定的住处，平时呢主要是生活在树上面，偶尔呢也下地活动。靠吃这个树皮啊、树叶啊、嫩芽啊、花冠啊、野果啊这些果实呢为生。它偏爱在这种寒冷的雪山森林中生活， 嗯， 即使在-10度的大冷天仍然喜欢在雪地上活动。所以每年呢4、5月份天气一转暖了，这金丝猴它就搬到海拔2500米到3000米那高的这个山区了，但在那儿能度过炎热的夏天。 嗯，牛老师带我们 走了这个北京动物园明星动物的一条明星路线啊，同时呢也给我们一些对于这些珍稀动物的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啊。那我跟大家归纳一下啊，咱们这条明星线路包含了十个景点，包括了这个熊猫馆、猴山、狮虎山、象馆啊、长颈鹿、大猩猩、金丝猴。那它的步行距离呢有2公里多啊，如果你一个一个挨个看看得比较仔细的话，可能要4个小时才能走完呢。 对吧？ 对，所以北京动物园啊，不仅是观赏动物的快乐的园林，同时呢也是休闲娱乐的自然绿地。那还有一条水路呢，就是从动物园可以乘船经长河直达颐和园。 这条水路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说河流呢是城市的母亲，你要在河上边，在船上边，这个城市呢因为视角的改变呢，它展现的内容就不一样啊。你坐在船上边，从北京的闹市中穿过，那是一种别样的体验。 哎，牛老师要给我们介绍，从这个动物园出发有一条皇家御河游船的游览路线啊。 对，这个游船的这个航线的这条河啊，就是京西的长河。京西的长河呢是一条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河，清朝的时候呢又称为御河，只有皇室贵族才有钱使用。当年呢慈禧太后呢曾多次溯河而上，前往这个颐和园消夏。游船呢航行在长河上面，它随着西去的碧波呢，您会感到啊心旷神怡。那个船离开码头不久，眼前就出现一座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的石塔，这就是始建于明末啊清初乾隆为母亲重庆皇太后庆贺70大寿时修建的五塔寺原址。但是呢寺院呢早已毁于战火了，但是五塔寺的精华呢还在，宝塔呢依然呢还在这矗立。宝塔中央大塔高8米啊，传说是印度高僧带来的五尊金佛，就藏在这座塔中的。四角呢小塔呢各7米啊，都是密檐式的，全部用青石砌成，年代古老，样式秀美。堪称是明代建筑和石雕艺术的代表之作。哎，如今呢这儿呢开辟成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北京 石刻艺 术博 物 馆 啊， 这个石是石头的石、 石头的石刻， 刻是雕刻的刻， 雕刻的刻啊。所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是我国一座呢以石刻分类的露天博物馆。 哦， 里边呢藏有呢2500余件各类的石刻，金刚巴塔座建于明成化9年啊，距今也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是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对，这个金刚宝座的这个造型，它属于印度形式，但在结构上呢，又融合了中国建筑特有的传统风格，是美轮美奂。不愧为一件巨大的石雕艺术珍品呐、是中外建筑结合的一个经典之作。 哎， 咱们从御河码头顺河漂流，就到了现在啊，是北京艺术博物馆的万寿寺。 这是咱们这条路线上的第二个博物馆了啊，叫北京艺术博物馆。哎，那这里边展出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艺术品呢？ 北京艺术博物馆呢是一家综合性的艺术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上起这个原始社会，下至近代的各类的艺术品，藏品呢是门类广泛。它现在有几个这个固定的展览在里边啊，像这个佛教艺术展呀、明清工艺品展呀、明清瓷器展啊，每一件展品都构思巧妙，工艺精湛，美不胜收。从中您可以领略到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风姿。万寿寺是明清两代皇家的家庙啊。 家庙。 对，始建于明万历5年啊。是这个万历 皇帝母亲啊，圣慈礼皇太后存佛经啊建造的。 嗯， 它里边有天王殿、大雄宝殿、万寿阁、无量寿佛殿，还有多路的建筑啊，也是受到这个清代帝后的垂青。乾隆呢，曾三次在寺中为母亲呢祝寿啊，慈禧呢更是偏爱此地，把这儿作为行宫了，增收了，他也修了这个千佛阁、梳妆楼， 嗯， 形成了寺院现在的格局，成为京西重要的名胜之一啊。 哎， 万寿寺说的是万寿寺， 嗯， 当年呢，慈禧乘船啊，紫禁城，然后到颐和园，经过万寿寺的时候就从那儿下来。在大殿里边呢礼佛啊，西跨院呢在那儿吃点心，这里就有这个宁西小故宫的美誉，即使老佛爷歇的久了，太监们也不用担心，反正前面呢再走呢就到了这个秀逸桥了啊、 嗯、 这就是玉河的终点，颐和园的一个标志。这个秀逸桥呢始建于乾隆年间建造这个清漪园的时期，它位于颐和园东岸的最南端，是昆明湖与长河的一个界桥，也是东堤和西堤的一个连接点。 嗯， 所以这个桥呢，是帝后们从长河水路来颐和园进入昆明湖的必经之桥，设计呢和建造都十分的讲究。所以这个桥呢，跟西堤那个玉带桥呢，是一对姐妹啊，姐妹桥，俗称罗锅桥。 嗯。那咱们聊到这个北京动物园啊，就不得不提里边还有一家北京海洋馆。这个北京海洋馆呢，是在咱们动物园的北区，它也是世界内陆最大的海洋馆。里边呢，不但有各类的海洋观赏鱼类啊，而且呢，还有世界最大的热带雨林。在这里呢，可以体验奇妙的环游海底旅行，亲近各种形态各异的海洋生物，还可以增长大家的海洋知识啊，体验到这个海洋的魅力。不论是游览观赏还是学习，北京海洋馆绝对值得您到此一游。 对，您说的对，这个海洋馆啊，有这个水中大熊猫，就是海洋馆中的这个中华鲟。 哎， 鲟鱼呢，又名呢是中华鲟，是一种呢淡水动物啊，世界闻名啊。俗称水中大熊猫，当然不是说它长得像大熊猫， 嗯， 而是同大熊猫一样稀有珍贵， 嗯， 属于我国啊独有的特产动物。在世界上最长的，它一个亚克力展窗内，中华鲟水下有喂食的表演，就能够让游客更真切地感受到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 嗯， 还有啊，北京海洋馆那个鲨鱼馆内有一座面长十米、高六米、厚32厘米的巨大的一个展窗。 嗯， 啊，这个玻璃窗呢清澈透明，游客站在窗前可以尽情的欣赏海洋中的水中霸王鲨鱼。 嗯， 这个硕大的展窗使用的材料叫亚克力胶的这个化学材料。 嗯， 它与玻璃相似，具有呢透光度高、耐压性强、不变形等许多优点。 嗯， 这个鲨鱼馆的这块亚克力展窗重达26吨，里边能储存是1800吨海水，生活着几十种大大小小的鱼类，这也是世界上第二、亚洲第一大的亚克力展窗。 嗯， 刚才咱们说了北京海洋馆呢，还有亚洲室内最大的热带雨林这个奇观，啊，飞流直下的瀑布，潺潺的小溪，啊，虫鸣鸟叫，啊，置身于呢，仿佛你就置身于这个亚马逊的这个原始森林了。 嗯， 这里就是北京海洋馆中的这个热带雨林的奇观，展示的是这个。 嗯， 这里边呢浓缩的是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的自然奇观啊，它这表现的这个手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要想看这个水中的鱼儿啊，哎，就不能没有这个热带雨林的这部分。 嗯， 这里的热带雨林呢让您找到了一种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感觉啊，神秘的雕像、古老的神桥带给游人是更遥远的忧思，随着自然的地势这种起伏变化，它 它有22个大小不一的展示缸，哎，巧妙地镶嵌在森林与岩缝中间。 嗯 啊，浓郁的热带雨林风光是让人流连忘返啊。这里边一共展出是100多种雨林和内陆的这个淡水的鱼类。 嗯， 说这个淡水的鱼类啊， 嗯， 哎，说起这个观赏鱼来了，我给你说个小故事啊。 嗯， 我也这个养过鱼，我不仅养过鱼，哎，我这还是这个卖过鱼， 真的， 对，而且还是在这个国外卖的这个金鱼， 是吗？ 哎，那就是说是80年代中期嘛，因为我在美国纽约工作的时候，那年啊圣诞节前，公司还直接就是把北京的金鱼空运到纽约展销。 嗯， 哎呦，在美国唐人街就引起了轰动了。这个美东的华人啊，都是兴高采烈的。有人专门从华盛顿那边开着车到纽约，来我们这儿呢购买来自中国北京的金鱼。 嗯 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做那广告嘛 ，We have 3,000 goldfish of all shapes, sizes, and colors. All of them come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就说 翻译一下 啊，我们这些鱼啊，我们有3000条。各式各样、各种颜色、各样大小的金鱼，这些金鱼都是来自中国的紫禁城。 嗯 ，We have 3,000 goldfish of all shapes, sizes, and colors. All of them come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啊， 嗯， 所以呢，金鱼是中国人民乐于饲养的观赏鱼类，它的身姿奇异啊，色彩绚丽，可以说是一种天然的活的艺术品，所以受到人们的这个喜爱。 哎。 这个海洋馆呢还有一个海洋剧场，里边有表演， 嗯，这是海洋馆里的必备项目， 对，北京海洋馆里呢这个巨大的海洋剧场，它展现了浓郁的浪漫的夏威夷海边的风光，可以容纳3000多位观众的大型室内的动物表演剧场，是最受这个游客喜爱的地方。 嗯， 他这个表演的项目啊，有这个火箭飞人表演， 哎， 海狮、海豚表演， 嗯， 海豚顶球表演， 嗯， 啊，这个海洋动物表演啊，这个海狮、海豚啊，这大型动物的表演啊，这精彩的演出啊，就给游客一种真实无比欢快的感觉， 嗯， 也是寓教于乐。再说这个海豚、海狮表演呢，它是每周一到周五表演两场。平日表演两场，上午呢11:30，下午是3点，周日周六，哎，每天就表演3场了。 嗯， 上午11点，下午1:30和4点，还有这个潜水的这个喂食的表演，那是从周一到周日，周二除外啊，每天是表演2场，就是潜水喂食的表演。 嗯， 上午呢10:30，还有这个下午1:30。啊，地点就在这个海底环游这部分。 嗯， 这咱们说的是这个海洋馆的这个表演情况。 嗯，谢谢牛老师啊，不仅给了我们一个游北京动物园的明星路线，还给我们介绍了北京海洋馆的这些这个海洋剧场的表演的时间啊。现在呢正值暑假期间，如果家长想带着孩子去游览咱们的北京动物园，一定注意啊，第一做好防护，第二呢一定要提前预约，第三呢提示您最好是错峰游园，因为这个暑假咱们的这个北京动物园人肯定不能少啊。谢谢牛老师跟我们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联播主持人冯亮，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中部，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1948年5月，毛泽东、